我流泪都不算伤悲，只是我觉得辛苦不放弃，如果心不醉我也能再哼唧，呼吸你独有气味道变你，但是我不过是故意将我摒弃，爱到底不过自己感动着自己，每日如寄走入戏，又将忘记人如殆尽让不起，也许不免自己耽误着时机，总不讲道理，这一晚谁在等你，有点感动你，有时爱情要的勇气，生气自然就随心随地，被遇见的雨里不算是也刻在一起，爱到底不过自己感动着自己，每日如期做游戏，揉着忘记揉成太轻让不起，爱也许不免自己耽误着时机，做梦讲到